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动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话未说完，忽的眸光一转，唇角抹出一丝坏笑，不由分说轻身飞举，手臂一扬，扫帚朝着白玉堂藏身之处劈头盖脸打了下去。白玉堂先瞧着乐呵，待听到他说什么墙头狸猫，心中还纳闷着，忽见他气势汹汹杀倒，这才恍惚他说的是自己，狼狈之下忙不迭飞身后撤。要说锦毛鼠白玉堂，平日里绝不会如此迟钝，今日他认定了端木翠只是普通人家女子，先入为主，哪里料得出她居然会武，撤身不及往日迅捷，虽躲过了扫帚的泰山压顶，却未曾逃过那一击之下的眼前扬尘，一时间满头满脸俱被扫帚上的尘垢所蒙。要知道白玉堂素来爱洁，今次又是沐浴新碧，忽地被尘垢蒙了个满头满脸，心里真是比吞了只苍蝇还难受，待想不去理会，鼻端偏偏闻到菜汁汤羹的味道，猜想这扫帚势必伺候过不少残羹冷炙，心下更是作呕，一怒之下脱口喝道： 你做什么？ 哟，还问我做什么呀？ 端木翠立于院墙之上，两手后背拎着一把扫帚，下巴抬得高高，翻白玉堂老大一个白眼。 我还没问你呢，光天化日趴在人家墙头鬼鬼祟祟，是要做什么勾当？ 白玉堂一时语塞，到底是自己没理，攀墙头这一劫有失礼仪，怎样圆谎都圆不过去的，待想甩袖而走，见端木翠一副得意洋洋的睥睨小样，心中实在气不过，怒道： 五爷，我有急事儿，飞檐走壁之下进你家墙头踩一踩，也碍着姑娘了。 五爷？ 端木翠撇嘴，上下打量了白玉堂一眼。 莫不是我这墙头抹了胶，五爷踩了一脚之后嫩怎么着都挪不动窝了？ 白玉堂也知道自己借口拙劣，多半混不过去，只得鼻子里哼了一声。 又或者是五爷的腿脚不好，颤巍巍的使不上劲儿，要不要喊了轿子进来，把五爷四平八稳的给抬出去？ 白玉堂气得牙痒痒，但要狠狠呛他两句，到底顾忌着男子汉大丈夫，不屑和妇女人家做此口舌之争，但就此偃旗息鼓，一口气憋着委实难平，关键时刻救星到了。 五弟。 白玉堂心中一喜， 三哥 来的果然是穿山鼠徐庆。白玉堂和徐庆久别重逢，乍看相见喜不自禁，见徐庆大踏步过来，忙迎将上去，这一迎迎了个空，徐庆无视他的热情，急吼吼从他肩膀擦了过去，一开口更是险些把白玉堂的鼻子给气歪了。 端木姑娘，你怎生站在那眼高处啊，仔细摔着。 各种殷切之意实在溢于言表。白玉堂白眼都不知道要翻给谁了，只得悻悻转过身来。端木翠居高临下，手中扫帚晃了晃，看着白玉堂又看看徐庆，笑得人畜无害。 原来是徐爷的熟人啊。 说话间拎着扫帚轻轻落地，徐庆大吃一惊。 端木姑娘，你会武？ 三哥，你不知道他会武？ 白玉堂言下之意是，你连他会武都不知道，你到底知道人家多少啊？就巴巴的送布来了。 三哥？ 端木翠喃喃，不解地看向徐庆。 这个是我结义的兄弟白玉堂，在咱们陷空岛五鼠里排行第五。 哦，难怪开口闭口五爷五爷的。 端木翠笑得越发灿烂，故意拿话挤兑白玉堂， 既然是熟人，叫五爷怪生疏的，不如改口叫五弟吧。 五弟，白玉堂七窍怕是有六窍都生了烟了。 哎，丫头，你才多大点，敢管五爷喊五弟？ 老五，怎么说话的啊？ 端木翠还没开口呢，徐庆先把脸沉下来了。 没大没小的，对端木姑娘这么没规矩啊？ 没大没小的？三哥，你烧糊涂了怎的？你自己看看，这丫头比我还小上几岁，究竟是谁没大没小？ 喂，究竟是谁没大没小？ 端木翠扫帚往墙角一搁，很是好整以暇的掸掸衣裳。 白玉堂，较真论起岁数来，哼。 徐庆直觉白玉堂和端木翠说是较起真儿来，口角争执，怕是鸡生蛋蛋生鸡一般缠杂不清，赶紧把白玉堂拉到一旁，压低声音道， 赶紧回去，展昭找你。 猫儿在不装？ 展昭如此着急找他，想来是有要事儿。白玉堂就泼下驴，也不欲再同端木翠多做争执，倒是端木翠不依不饶，去着白玉堂同徐庆走远，忽地开口来了一句， 五弟慢走啊。 白玉堂脚下一个趔趄，险些摔着，想想实在是愤愤，索性把气撒在徐庆身上。 三哥，从何处认得这么个刁钻古怪牙尖嘴利的丫头？ 哪里刁钻古怪了？ 徐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怎么看怎么顺眼。 这姑娘待人多和气啊，心地可好了，昨儿啊还请我喝了一碗茶。 你从布庄过来找我，想是知道那布被退回来了？ 是啊，这姑娘不贪人钱财，不占人小利，是个难得的。 白玉堂无语凝噎，看徐庆这昏了头的架势，想来就算端木翠缺胳膊少腿，也会被他夸成做衣裳省布料吧。不过还是不得不泼他冷水。 三哥，那丫头会舞你先前不知？ 不知。 依我看，对她少上点心，这丫头武功不俗，一个人住在那么个独门小院，除了下人也不见有家人陪着，这性子也不像闺阁里出来的。三哥，你对她的底细又是全然不知，这真娶了回来？ 谁说我要娶回来的？ 徐庆的脸腾一下涨得通红。 我就是觉得这姑娘人好。 得了吧，三哥。 白玉堂拍拍徐庆的肩膀， 兄弟这么些年你在想什么我会不知道吗？坦白说，我还真没觉得这丫头有哪点好，不过三哥你既然喜欢，做兄弟的必然帮衬。 白兄。 白玉堂刹住话，抬头看时，前面不远处正对着布庄的槐树下，展昭一身绛红官袍飒然迎风而立，看见两人时唇角微扬，大步迎上来。 白兄，展某有事相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